是关万里长征人未还，但是龙城飞将贼不叫马渡阴山， 狼烟千里乱葬岗， 我的关系。

想要着他乘着风等日落下山坡，脸上下夜色淋的墨绿色，像烟火看似狂欢，却悄然盛开寂寞，独自发光啊，不再遥远

上战斗，不距离那些双人狗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抖，手跟着留在背后。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，地球要继续一样过，越进化就越孤独。风筝突然唱了些的歌，让声要跟着一起唱，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。啊嘎里嘎啦啦啦里哒哒哒上我知道就像一只大气球，看上去长长着脚手，手轻轻一碰它就哭，突然被冲作大声狗，只想做一头白犀牛，守卫着深深的孤独，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。风筝突然传了些大歌，让伤要跟着一起唱，上一句下一句为这一句，啊嘎里嘎啦啦，哒哩哒哩哒上我，爱上你的寂寞，也是哒哩哒连着一个我，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，更大的时候也要随时的，啊嘎里嘎啦啦，哒哩哒哩哒上我。